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我就想披着国旗展示一下，要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牌是中国的运动员拿下来了，那种自豪感，那种兴奋达到了极点。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，一个在百年奥运体育场里身披五星红旗奔跑的女运动员，成为很多中国人共同的记忆。她就是王军霞。这一年，女子5000米首次进入奥运田径比赛，但赛程安排却和女子1000米比赛只差一天，所以只有中国选手王军霞一位选手两项都报了。强大的比赛压力使她在赛前出现了发烧、呕吐、腹泻等症状，但她渴望为国争光。 一到那种训练场就兴奋，而且那种气氛呢，一下就让我兴奋起来，就把我那种头疼啊和那个胃疼啊一下冲淡了不少。介绍运动员，我就自己连蹦带跳的，让给别人想制造一些压力。其实我心里也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来还难说呢。 1993年，王军霞让世界震惊。9月，在北京举行的第7届全运会上，6天以内3次改写了万米跑世界纪录，东方神鹿横空出世。1994年2月1号，王军霞还获得了第14届杰西·欧文斯国际奖，这是中国也是亚洲运动员首次获此殊荣。一路跑来，王军霞的梦想是奥运赛场，于是她强忍着各种不适，5000米和10000米她都进了决赛。 比赛已经开始，3154号是中国运动员王军霞。 1996年7月28号，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5000米决赛， 第二位的就是中国选手王军霞。王军霞现在也是寸步不离， 拔枪一出去连推带抢那的，差点还给我推倒了嘛。 5000米决赛后半程，他和肯尼亚选手孔佳冲出大部队，还剩2圈时，王军霞突然加速，甩开对手，冲向终点。 王军霞还有最后一圈，王军霞跑在前面，现在跟在他后面的还是肯尼亚选手孔佳，现在已经到最后冲刺的阶段了。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，王军霞已经稳获女子5000米的第一了。 王军霞以14分59秒88的成绩获得了女子5000米的金牌，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奥运会长跑金牌的运动员。冲过终点线后，他接过看台上一名留学生的五星红旗，披着国旗绕场一周，这一幕成了中国体育的永恒时刻。 这是咱们全国人民给我的力量，使我战胜了他们。 仅仅4天之后，8月2号，没有完全恢复体能的王军霞拼尽全力，最后50米被超越，31分02秒58的成绩获得女子10000米的亚军。 爸爸跟我说过，我们胜利的时候不要哭，我们要笑，我要笑对全世界。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，收获1金1银，王军霞是迄今为止中国田径单届奥运获得2枚奖牌的选手。直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1000米决赛，埃塞俄比亚选手阿亚娜才以29分17秒45的成绩打破了王军霞在1993年全运会上创造的世界纪录。2012年11月24号，国际田联百年庆典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，王军霞入选国际田联名人堂，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获此殊荣的第一人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这一刻更亲近，北京人寿2021年亲人节亲情开幕，详情请关注北京人寿微信公众号。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中超即将开赛，战火重燃。北京国安招商银行推出全新联名卡，全新的卡面设计传承国安精神，勇向前，为北京，为国安加油，期待您的加入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